你的舞台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，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，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，我们来缅怀2017离开我们的那些大家。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，有一些人悄悄地离开，没有打扰公众半分，太多的人对他们一无所知，然而他们却是当之无愧的大国脊梁，也是最不该被遗忘的存在。今天我们来缅怀他们的故事。黄大年，2017年1月8日离开。他是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，国家千人计划专家，让我国在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实现了从无到有，而且让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差距缩短了20年，理论算法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。2008年，中国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，当时已经是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，在英国名利双收的黄大年用最短的时间辞职，卖掉房子回到国内。有外国媒体报道说，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。回国十几年，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，带领团队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，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，使中国真正进入了深地时代。有一次，他因为高强度工作晕倒，手里却还死死抱着自己的电脑，醒来后他的第一句话是，我要是不行了，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，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。黄大年在给同学的毕业赠言中写道，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，他用一辈子践行了这句话。李佩，2017年1月12日离开我们。他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，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，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。李佩曾经长期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教授，没有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他的学生。他曾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，当时没有托福 GRE 考试，他就自己出题。他还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，后来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，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博士研究生。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，他就自己编写教材，沿用至今。70多岁，李佩开始学电脑，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。晚年的他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，请的都是各个领域的大牛。有人说，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。年老的李佩将毕生积蓄60万元全部捐出，他说，捐就是捐，要什么仪式，像是做了一场极为平常的事情一样，捐完就结束了。李佩先生99岁辞世，他